人的需要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城寨有乐的时间啦。介绍过张国荣啦，同埋呢个梅艳芳啦，可以讲系即系借呢个节目向两位粤语流行音乐嘅巨星致敬啦。咁好多人就话：诶、哎，点解唔讲呢个唔讲嗰个？咁仲有譬如陈百强啊，或者仲有好多嘅，就算系未过身嘅喺度嘅天王巨星咧，咁即系我话音乐咧，其实就系好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有很多人會喜歡的你未必自己喜歡，有很多歌你覺得感動的很多人未必懂，所以呢就我自己選的都是我自己喜歡的。因為呢就第一，我就大家都知道星期一到星期五大部分時間要是在書店，要是寫稿，要是就做節目。那你說特登為了個音樂節目如果去重新再去了解香港流行音樂史呢，那就搞不定了。因為咁所以通常都係順手拿來呀，咁就監製話今日幾點錄音，咁樣呢就喺錄音之前呢返寫字樓嘅途中啦，或者係喺書店裏面睇緊書嗰時呢就諗下、啊、不如講呢個啦，咁樣咁然後就個腦海裏面就將嗰啲歌呢就將歌名寫低，咁就傳俾呢個監製話俾佢聽啦，就呢幾首歌啦咁樣。咁好多時呢甚至呢就係嗰啲歌嘅背景呀、資料呀等等呢都未必清楚，因為你要理解我自己都係一個歌迷嚟嘅啫，唔係一個香港流行音樂研究嘅專家。咁所以亦都可能資料上譬如首歌幾時出喺邊隻唱片呀等等呢資料都有誤嘅。其實大家記住呢就呢、這個唔係一個 Google 大神揾錯處嘅問答比賽，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過認真。以歌會友的意思呢是將一首歌裏面的歌詞，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是那個歌曲的帶給我的一種情緒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些人有那種感覺，有些人沒有，這個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其實只是一個欣賞的角度。今天呢我就揀了一個我自己都挺喜歡的男歌手，消失了在香港樂壇很多年了，退出了之後一路都沒有再復出，現在定居在西雅圖的建築師呢就是這個關正傑先生。 情和愛幾多愛幾度痛苦無奈，無窮怨幾多怨幾許淒多次往痴心，换了几多伤害来，冲不过千般障碍，承担断肠感慨，明知爱有换了几多伤害。 爱，甘心冲进恨海。 咁关胜杰点解会咁特别呢，就是因为除了佢即係退出咗之后冇再复出之外呢，亦都消失于娱乐新闻啦、港文啦咁样。咁最尾揾到就只係西雅图嘅唐人街有位即係可能游客啦，香港人呢就见到佢喺个餐厅嗰度食饭咁影咗张相。咁就个样冇乜点变，头发就变全白啦已经系。咁我諗佢而家都年纪唔细啦，其实我諗都六十几岁㗎啦应该。关正杰本身咧系个形象系相当之特别嘅，喺香港嘅歌星里边，因为好少有咁正气、咁正面同埋系咁豪侠嘅一个咁样嘅歌手。佢嘅吉他嘅造诣又相当之好嘅，亦都夹过 band 啦。好多歌喺佢手上边演绎咧，又系特别有一种味道。好难讲，其实佢系一个存在喺香港嘅流行乐坛，未去到一个视觉为主的时代的歌手来的。视觉为主是什么呢，就是当张学友的演唱会都要用大量的 dancer 去衬托这样。那就你会明白，就是纯粹欣赏音乐的观众呢就是越来越少。可以这么说，关正杰最后一场演唱会呢就极视听之余，不过就不是以这个奇观啊和这个女舞蹈员互相爱抚啊等等这些这样的出位的场面来去吸引这个传媒的报道，而是同不同的合唱团，包括他的中学圣保罗中学合唱团小学和管弦乐团合作。咁好多歌演奏出嚟咧，都相当之气势磅礴嘅，即系唔系阿李克勤先嘅。其实第一个去做呢种类型嘅演唱会咧，其实系关正杰。咁喺节目一开始嗰阵时拣嚟嘅《情爱几多哀》咧，就系、是、无线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陈玉莲做女主角嘅嗰、那个，我记得嗰个电视剧系。点解我会拣咧？就系、是、因为佢系一个中式嘅小调。可能我因为细个睇电视剧嗰阵时入咗脑，呢首情爱几多哀咧就又唔系好哀喎，听落去佢嘅演绎方法都系好正能量嘅充满，其实系一首几前面哀怨嘅歌曲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撇开关正杰嘅情歌咧，我觉得佢唱非情歌咧就相当之好啦。嗱，我认识佢咧就系因为无线嘅一首嘅电视剧嘅主题曲《近代豪侠传》而认识佢。相当豪迈的一首歌来的。 當時有很多這些主題曲的作品都不是那種以情愛為主的，譬如之前我介紹的盧國沾的作品裡面的《壁上梁山》，我很喜歡的歌詞，其實就是 很簡單但是就很入腦。那時候就我經常撈亂這個林木，一個新加坡的歌手，和這個關正傑的聲音，其實都是唱那些很正氣的歌，但是呢就後來才發現原來一個就是一個阿叔來的，一個就是學生王子的樣子。關正傑當時都有相當的女歌迷的，很多現在的中女我想甚至已經成為大媽級的歌迷，其實那時候都是迷這個關正傑的，形象相當之好，港大建築系畢業，專業人士，彈得唱得，同佢老友曾經夾過 band 嘅何國希作品叫做《相對無言》。 朋友，記得那天共你初初見面，談到你的理想，並祝他朝兌現，誰不知分開。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讲起理想，大家苦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痛楚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要若回头，未必可再遇见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大家举杯同饮，大家一再互勉，期望你我运气转变。 去到呢個無線之後咧，關正傑嘅作品咧，頭先譬如一開始播嘅《情愛幾多哀》啦，《萬水千山中橫》啦，《兩忘煙水淚》啦，《英雄出少年》啦，《醉紅塵》啦等等呢啲咧，都係之後轉咗電視台之後嘅作品。嗱喺關正傑嘅咁多隻作品咧，二十幾隻唱片裏邊咧，我覺得就有一段時間咧就幾特別嘅，就係佢唱嘅《麗的電視劇》嘅主題曲。今日呢個無線一台獨大咧，曾幾何時咧，其實唔係咁嘅。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嗰陣時咧，我屋企咧其實係睇麗的嘅，就唔係睇無線嘅。咁所以咧，就對於關正傑嘅歌咧，就都幾熟悉嘅，因為幾洗腦下，因為《天蠶變》啊、《天龍缺》啊嗰啲咧，每到電視劇播放嗰陣時候都會唱噶嘛。 寻雪路，不知崎岖。苍松松披下，衷心赞许。朝辞磨剑石，不加顾虑。轻提我宝剑。身在跨千里驱，到处惶恐争探问，问我是谁？看我傲然摘云彩，更 手要采，哪怕极疲累，远近何我，请你记住，江山归我取，英雄流血汗，不轻浅泪，骄阳长相照，壮志凌锐。寻雪路，不知崎岖，轻提我宝剑，飞身再跨千里驹。滚滚潮声轻奏我，乐韵伴随，见我傲然踏河山。有声，伸手要采，哪怕极疲累，远近何我，请你记住，江山归我取，江山归我取。 我自己節目都播放過啦，就係、是、呢個我自己好中意嘅《殘夢》啦，即係《天龍訣》裏邊嘅插曲啦，仲有係《人在江湖》啦，《人在江湖》裏邊嘅插曲，一陣間我都會揀嚟嘅。其實咁，另外就係《大地恩情》啦，咁呢啲都係盧國沾嘅作品嚟嘅。《大地恩情》我覺得咧，完全係啱曬關正傑唱嘅，因為嗰首歌其實唔係情歌嚟，係講一個人對一個時代變遷嘅一種嘅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嗰種嘅感受，咁你諗下，如果呢啲歌揾冇理由譚詠麟唱㗎，係嘛？如果係其他嗰啲嘅阿 Lam 又搞嘢得滯啦，咁啊，所以關正傑就係不作他人選嘅一個歌手。因为是要追着这个无线来打，所以那时在这个麦当雄萧若元主政的时候就是大地恩情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无线就用这个金国亮的轮流转去对这个丽的电视的所谓千帆并举，就是骤雨中的阳光三线剧集和大地恩情， 咁咧就結果咧就係因為收視不振啊，所以就腰斬咗呢個輪流轉。當時麗的咧就係喺街嗰度派一份號外嘅報紙咧，就係宣傳呢個千帆定舉同埋咧無線腰斬輪流轉嘅。咁喺當時嚟講，電視台大戰咧就係一個幾吸引嘅題材嚟嘅，因為嗰啲歌星、嗰啲明星同埋嗰啲電視劇，我哋慢慢都睇到噶嘛。咁而呢個香港人當時嘅娛樂咧，亦都好有限嘅。咁所以大家茶余飯後咧就講呢、這個究竟你係撐呢個輪流轉啦，定係撐呢個大地恩情咧咁。咁而大地恩情裏面咧都創造咗好多嘅一啲電視劇裏面嘅經典角色咧，包括張英啊、劉志榮啊咁樣。在關正傑咁多嘅歌曲裏面真係流傳落嚟嘅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啲好正面同埋係非情歌嘅內容嘅，譬如有一首叫《星》啦，或者《一點燭光》啦，或者《愛的音訊》啦，《包圍山》關正傑當時嘅一個電台節目嘅主題曲《良夜好歌聲》。 愛曲不眠，良夜有好歌聲。在空中满盈，心中满盈，我愿唱没停，满载温情，旋律美多温馨，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良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跳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尽去寂寞。 在关正杰的创作生涯里面，其实他也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除了作曲之外也有很多男女对唱的歌。其实他的声音比较厚，也是很男性化的演绎的方式，男女对唱是挺合适的。对唱的歌曲这个秋天， 红叶翩翩，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算， 离别了，送我单风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红叶翩翩，似你的脸，我纵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 这首《这个秋天》就是1979年的作品，是一首日本歌改编过来的。而这个跟关正杰一起唱的女歌手就是叫做包慧珊，不知道去了哪里。其实歌词就是男唱一段，女唱一段，然后就合唱，这样就是男唱那段就会长一点，女唱那段就会短一点。歌词就情和景互相配合的，其实就是讲起秋天的时候大家相遇，你离开的时候就我将片枫叶送给你，女仔就说呢、这个秋天太短，都叹息的秋天太短了，其实都符合那个年代那种的，就是很隐晦的一种爱情观。现在的情歌呢很多时候是讲一种的独白式的个人的心理变化多一点，就是扭几条桥啊，反反复复啊，这样。但是在那个70年代，这首歌1979年的日本歌改编过来呢，就是那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呢就很直接的，不是那么多的内心的变化，反而就是写环境啦，写环境的变化啦，然后写两个人的那个各自的表达的内容啦，这样。对唱歌的经典作品。关正杰、李安娜，人在旅途洒泪时。 明白世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三心两意。 看远路正漫漫，谁为抉择最容易？ 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 泪已流， 正为你纵情意， 泪干了， 在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不移， 期望有日相。 大家都覺得點解你揀親嗰啲都係咁易朗朗上口嘅 K 歌咧？咁樣咁嗱，呢個就係關正傑嘅特色嚟嘅，我覺得，因為佢本身咧，佢唔係話嗰個即係個跌宕變化好緊要，同埋好多時佢合作嘅咧，就係譬如鄭國江啦，填嘅歌詞裏邊咧都係由呢、這個即係由借景抒情啊等等，譬如借個秋天啊，人在旅途灑淚時啊，所以我覺得佢嘅音樂流行咧係因為佢簡單。而佢嘅個人形象咧係好鮮明，喺嗰陣時未進入一個以複雜變態心理作為呢個情歌嘅內容嗰陣時咧，關正傑係有一好大嘅市場喺度。咁啊，當然咧，今時今日以呢個迪立 SM 為主嘅情歌裏邊咧，就關正傑就算復出咧，我相信都當佢係呢個老餅歌手，都唔會有人聽啊，就算係新歌都好。如果你留心關正傑的歌咧，我覺得呢一首歌一定要注意，就是《榮梅》。我相信是在鄭國江的作品或者關正傑的作品裏面咧，係有一個很特別的地位。呢首歌是總結了關正傑自己歌唱的生涯。呢首歌咧係好文學性的，《榮梅》是咩呢？是中國文人的傳統意象嚟嘅梅花，梅花係咩？不屈不撓，傲雪不懼寒風啊嘛！鄭國江就借咗呢個梅花嘅形象咧嚟去講人生哲理。咁係乜嘢呢？就係、是、話其實呢個世界裏面有兩種嘅梅花：雪入梅林梅傲雪，風入梅林梅內風。即係話梅花係不懼幾艱難嘅環境嘅，無論係落雪好，或者係寒風凛冽都好咧，佢都唔驚嘅。所以才得到呢個文人雅士的欣賞。好啦，跟住咧就有人將呢個梅花斬咗落嚟之後咧，就帶翻屋企擺咯。因為韻味識雅士，然後節在家裏奉呢種咁嘅梅花嘅性格咧，就文人雅士就最中意，所以就將佢咬落嚟之後咧擺喺屋企。梅蕊銀瓶幽香送，就梅花嘅花蕊放喺一個好靚嘅花樽裏邊咧，發出淡淡嘅香氣。當梅花開花嗰陣時係點咧？吐豔華堂人盡空，身在重重榮譽中。哇！大家都覺得哇，好嘢，好嘢咁樣。即係嚟到你屋企嗰陣時，見到一棵咁靚嘅梅花盛放，成個大堂華堂裏邊咧，人皆起哄。然後咧就係、是、説是詩意重，説是畫意重。有啲人就話咧：哇！真係梅花喺呢個咁靚嘅室內有詩意。有人就話作為一張山水畫就冇得頂啦，咁樣係有畫意，誰料難得白日紅。但係咧，邊個又估計得到一株折咗落嚟嘅梅花，插喺幾靚嘅花樽，擺喺一個幾靚嘅 環境裏面，他都難以逃避凋謝的命運。一朝芬芳散，回想似一夢，呼之泣風裏，空言當初勇。當那些花凋謝之後，香味自然冇咗啦。望翻轉頭，好似南柯一夢，即係話嗰啲讚譽啊，嗰啲對佢嘅歌頌啊，對佢讚賞就好似南柯一夢。呼之泣風裏，就變成係咩咧？剩翻光秃秃嘅樹枝喺風中哭泣，空言當初勇。咁當初嗰種嘅傲雪耐風嘅勇氣去咗邊呢？醉扇同柴仍耐凍，果實仍耐風。反而到時呢，这个截了枝的梅花就羡慕他的 friend 在梅林里面仍然继续在生长的梅树了。因为他们虽然结果，但是仍然耐冻，仍然可以对抗寒风。最后尾郑国江就讲出，爱极反变害，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这个就是那个结尾了。道理在哪里呢？爱极反变害，当你好鍾意好鍾意嗰个梅花，觉得佢个形态好靓，截咗枝落嚟之后呢，反而害咗佢。赞誉不永在，即係话摆咗喺度欣赏嘅话呢，嗰啲嘅重赞嘅支持係唔会 last 嘅。因为当你识衰爱词变咗之后呢，反而呢就係、是、害咗你啦。嗱，我觉得呢首歌可以咁讲係关正杰嘅夫子之道。佢离开咗呢个乐坛之后呢，好多人邀请佢复出，包括周梁淑仪啊，包括好多冯添之啊等等识佢嘅人呢，都希望关正杰可以复出，而佢都系一一拒绝，系彻底咁样淡出。如果佢唔系明白到呢个赞誉不永在，花无百日红嘅道理，点会最后尾其实佢系告别咗佢如日方中嘅呢个歌星嘅生涯，移民做一个专业人士，继续佢嘅建筑师嘅工作。嗱，呢個就係我覺得可以咁講，《詠梅》呢首歌係能夠反映出關正傑點樣喺睇佢自己嘅歌唱事業。我覺得如果真係喜歡關正傑嘅人，佢呢個選擇係激烈讚賞令人。我覺得亦都係唔需要大家會緬懷，究竟見到阿 Sam 與阿 Tim 一個巢曬皮嘅許冠傑，同另外一個巢曬皮不過拉個面皮嘅譚詠麟，在台上面繼續胃口奔馳的時候，其實你覺得關正傑是不是永遠保留住我們對他最好的印象？這個選擇是不是好得多呢？所以我最後尾節目裡面揀來的就是《詠梅》這首歌。好了，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對香港流行樂壇的一些感覺。拜拜。 雪入梅林梅傲雪，風入梅林梅內風，韻味色那是節在家裏奉，梅蕊銀瓶幽香送，桃宴華堂人盡空，身在重重榮譽中，說是詩意重，說是畫意重，誰料難得白日紅。一朝芬芳散，回想似一夢，呼之泣風裏，空言當初勇。醉扇同柴仍耐凍，果實仍耐風，愛極反變害，讚譽不永在，寧願形態不出眾。 尽空，身在重重荣誉中，说是诗意重，说是画意重，谁料难得白日红。一朝分荒散，回想似一梦，付之一风里，空言当初勇，追线同柴仍内冬，果实盈盈迎来风，爱极反边海，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爱极反边海，赞誉不永在，宁愿形态不出众。